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17天。这条路线啊，我上个星期呢，我走过啊，坐车的3个钟头。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吧？这200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这还不算呢，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体衰，主动辞职回家了。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那么相比而言呢，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啊，连上3道公文呢、啊，明白的跟皇上讲，我不去。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他也有点脾气呀、啊，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是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王在晋呢，字明初，是江苏太仓人，万历20年的进士。这位仁兄从来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啊，是因为他不能不去。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就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啊，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史书上对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叫废物啊、愚蠢呐、啊不一而足，对此呢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啊，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毫无疑问呐、啊，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事实上呢，他的宿命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止一个。王在晋到达辽东后啊，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断地勘察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钻研呐、啊。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8里的八里铺。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等，然后呢一并上交皇上。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啊，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呢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呀。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啊，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啊也啃穿了。在这一点上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也是他唯一的正确地方。除此之外啊，都是胡闹。哪里胡闹啊？我就不说了，等一会儿有人说。总之吧。如按此方案执行呢，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呀。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剧的命运。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这下叶大人头痛了， 他干政治是老手啊，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呢，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外一个人。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功不足者，手有余，杜比之才，恢复故位以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呀，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因为这句话出自《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综合以上几点呢，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它的隐含意思是，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呀，并且呀，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与此同时呢，他们还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在长达220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位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呢有宋濂、叶琛、张毅；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纪元亨；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的相当的挤，他的传记里呀、还有10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孙承宗，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呢，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啊，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16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嘉靖42年呢，孙承宗呢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高阳县。生在这个地方啊，不是个好事儿。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济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是经常来呀，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呢，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万历6年，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呢，他16岁。在此后10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啊，大都是游而不学啊。要知道啊，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呐。 还好孙秀才找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的名声传到了京城啊。万历二十年，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了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但是慢慢的，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呢，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于是第二年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32岁。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的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啊比较高。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万历27年，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学府，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啊，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有用的，只要大家都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哎，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在这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啊，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称叫做哗变。这种事儿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啊，工资发的迟了点，当兵的不干了，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他家里去了。巡抚大人慌得不行啊，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眼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平静地说，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边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士兵们一哄而散，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面，应对最凶恶的敌人。大同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一次感悟。辽东大他3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于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20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万历32年呢，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呢是科举。这一年呢，他42岁。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 聆听无奈的哀嚎，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于是在几十年半吊的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的考一次。这一认真呢、就有点过了。放榜的那天呢，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啊。换句话说啊，他是榜眼。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呢，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了一名正七品编修。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呀，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但请特别注意啊，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啊、试读学士啊、试讲啊、修撰呐、检讨啊，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呢，还得排队等，前边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呀。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有结果。第十一年，机会来了。万历四十二年，孙承宗调任詹事府御德，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他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从此啊，孙承宗成为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荣的未来。光明了一个月，万历四十八年继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是诲人不倦呢。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匠，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啊极不感冒，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这个儿童教育啊，对于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起来，皇帝陛下立刻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带以一个固定的称谓武师。 由孙一波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的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80000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有回过味儿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张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80000守军。 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自己的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呢？ 如果新城守不住，4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关门守敌，看着他们死绝呢？ 王大人呢，估计被打懵了，半天没言，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呢， 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3道关进来。此外呢，我还在山上建好了3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啊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啊，彻底无语了。事实证明啊，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为两地只隔8里地，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也能把门挤破。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但聪明的孙老师啊，似乎也不是什么善人，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他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情：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千事，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呢，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小报告，且毫不犹豫。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那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呢，就是今天的辽宁新城，位于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呢200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呢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 跑出200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这是缺心眼儿。我呢原来也不明白啊，后来我去了趟宁远，明白了。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是当我登上这个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很可惜呀，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必须从这里走，此路不通让人烦恼，再加上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啊，仅仅是理论。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啊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要知道啊，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菊花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但有些事儿是说不准的。上个月呢，我从这个宁远坐船前往菊花岛啊，现在这个名啊叫菊花岛。到了岛上才发现呢，原来所谓不远呢也挺远，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上岸之后呢，宁远就只能眺望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然后补充了一句，冬天呐，这海面会结冰。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都能冻住吗？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接着还是补充，去年啊冻住了，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啊。于是我想起了381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筑城的任务他交给了袁崇焕，但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儿就是练兵，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数有7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一查才发现这上万人压根儿没有，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都是老兵油子，铃响时带头冲，打仗时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逃跑时的速度啊，敌人骑马都追不上。 那么对于这批人呢，孙承宗用一个字就打发了，滚。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难民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突然被人赶走，地被占了，房子被烧，老婆孩子被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政策，以辽人守辽土。孙承宗从难民中啊挑选了7000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4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除此之外呢，他还做了很多事儿，大致如下：修复大城9，城堡45，练兵11万，训练弓弩火炮手5万，立军营12，水营5，火营2，前锋后进营8，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曲达，曲达就是守城的雷石啊，鲁盾等数万具。另外拓地400里，召集辽人40余万，训练辽兵3万，屯田5000顷，岁入15万两白银。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呀确实很多啊。应该说呢，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17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天启2年呢，孙承宗已经60岁了。他很清楚啊，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在他看来，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形势下做出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他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因为在战场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那么在之后的时间里呢，他着力啊培养袁崇焕，巡查带着他，练兵带着他，甚至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当然呢，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开小灶外，还让他当了班干部，从宁前兵备副使、宁前道，再到人事部的高级预备干部、巡抚啊，就是只用了3年时间，袁崇焕升官就这么快。袁崇焕用实际行动证明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3年里呢，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熟练掌握了孙承宗传授的所有技巧、战术和战略。在这几年中啊，袁崇焕除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猛，抢了就能跑；而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样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啊？是的，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是远远不够的。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威的方式，就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所以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参加这支军队的权利。同时呢，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3眼神铳，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 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者身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投降。他成功了，他最终训练出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袁崇焕的成长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无懈可击，虽然此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对这个学生孙老师十分满意，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天启三年，辽东巡抚严明泰接到举报，说副总兵杜英奎冒领军饷，要换在平时啊，这也不算个事儿。但孙老师刚刚整顿过，有人竟敢顶风作案，必须要严查。于是他派出袁崇焕呢，前去核实此事。袁崇焕很负责任，到地方后不眠不休，开始查账清人数，一算下来，没错，杜总兵确实贪污了。叫这谈话，杜总兵呢也认了。按规定呢，袁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可是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谈话刚刚结束，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被砍的时候啊，杜总兵还是做痛哭流涕忏悔状。事发太过突然，在场的人都傻了。等大家回过味儿来，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毕竟是朝廷命官呢，你又不是直属长官，啥命令没有，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算是怎么回事儿？好在杜总兵只是副总兵，一把手还在，好说歹说才把群众情绪安抚下去，袁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是孙承宗的一顿臭骂，杀人之前竟然不请示，杀人之后竟然不通报，士兵差点哗变，你也不报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杀了什么人，以何理由要杀他。据说你杀人的时候只说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那还要尚方宝剑干什么？因为啊，这个皇帝呢特批孙承宗一把尚方宝剑。袁崇焕没有吱声，就事情本身而言呢并不大，却相当恶劣，既不是直系领导又没有尚方宝剑，竟敢擅自杀人，实在太过嚣张。但此刻人才难得，为了这么个事儿把袁崇焕给办了似乎也不现实，于是呢孙承宗就把这事件给压了下去。他希望袁崇焕能从中吸取教训，意气用事，胡乱杀人是绝对错误的。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